情那个。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于阿信词曲创作，五月天的演唱。刚才那个叮当当当当很酷的一个铃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五月天诺亚方舟的主题曲，以及是2013年某一个饮品的广告代言歌曲。而讲到这首歌曲，阿信创作的时候编曲的过程当中呢，反复录了非常多的版本，最终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历经了半年的创作过程，无数次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呢爽朗直接的动词动词，才有了这样的一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随着你的情绪的起伏变化，你想听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快歌或者是慢歌，都可以跟随你自己的感觉而走。11:05，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天气越来越冷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好手套帽子，然后这羽绒服一定要备好了。天气越冷，我们越要去到寒冷的地方。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的是南极。昨天节目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南极企鹅，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种企鹅呢，叫做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呢其貌不扬，但它们才是真正的南极土著。我们能够在南极看到的大部分企鹅都同时生活在南极大陆和周边的岛屿上，夏天呢，它们会来南极半岛繁殖，而到了冬天就会去到更温暖的亚南极岛屿。只有两种企鹅是全年都生活在南极土著的，那就是帝企鹅和刚才我们所认识到的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呢，也是南极数量最多的企鹅，大多呢生活在更冷的南极圈当中。南极游轮啊，一般只在靠北的南极半岛以及周边的岛屿进行停留，反而看到的阿德利企鹅并不是那么的多。说一下他们的长相吧，有人说他们长相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但确实是还看完照片以后你觉得说的也挺对的。哪4个字呢？贼眉鼠眼。五官是长得非常的集中啊，然后眼睛是很小的，嘴巴是尖尖的，也是小小的那种状态，大家可以搜一下阿德利企鹅。通体呢也是黑色的，这种企鹅呢只能用一个蠢蠢的形容词来形容，小眼睛自带着一种傻里傻气的感觉，所以很多人看到它们以后呢，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变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olin 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爱引力》。看到这些蠢萌蠢萌的企鹅们，好像觉得爱真的是有一种引力的哦。 漫无目的四处搜寻，微笑的是你，慢慢将我吸引，像梦境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是爱你，我飘向爱情。浪漫无重力，乘着风飞行，发出爱的频率。 很俏皮的一首法式浪漫甜蜜小品的歌曲，就叫做《爱引力》，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花蝴蝶》当中。说到这张专辑啊，那个时候蔡依林专门远赴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去学习了高难度的舞步，同时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参与到了服装设计工作以及写真照的一个设计搭配，包括在拍摄 MV 的时候呢，也是带来自己很多不同的感受。爱引力当中好像反复听到的是 C. Jolene C. Jolene， 其实并不是啊，唱到的是法语 C. Jolene。 C. Jolene 呢是很美丽的意思。这张专辑当中呢，蔡依林也是想要告诉所有的女生朋友们，要坚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要做美丽的花蝴蝶，所以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花蝴蝶了。继续来看一下企鹅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王企鹅。现在如果你去到一些特别一点的动物园当中，好像可以见到王企鹅，但是真正在南极大陆这块土地上，你见到王企鹅的时候，那一刻你的感觉还是全然不同的。王企鹅美丽的毛色，优雅的体态，跟前面我们所认识到的其他的好像外形有一些痘痘的蠢蠢的那些企鹅相比，王企鹅呢简直是企鹅界的颜值之王。我们可以相对来说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它们，它们的长相呢，在它们面前我们好像都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嘴是有橘黄色有黄色的，当然在耳朵的部分呢好像也有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发片一样垂落下来，而这样的一个类似发片一样的形状的一块体，它也是黄色或者是橘黄色的。然后它们走路起来呢，也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状态，当然走的是慢悠悠的，不过体态以及高高抬起的头，那一瞬间好像觉得哎，像是贵族一般。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可以想象一下，一群王企鹅在很优雅地穿着他们的燕尾服款款走来，神态淡定自若。只有你不知道，来自于张学友。 若你想问我不会否认，只有你可以令我生命再有热情，心不知脆或死，但这份痴心唯独你是看不明，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让你的热爱点我生命，只有你可以像我希望赐我热情，不惜躲进梦境，愿你像倒影投在我热炽心灵，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 能聆听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你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无论你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情话不知道怎么说方可以令你知罪 特别是在歌曲当中出现的那段口白的部分好像格外的有一定的岁月感哈。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只有你不知道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饿狼传说》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发行的个人第14张广东话专辑啊有意思的是呢《饿狼传说》首度出版是在1994年当时呢是以 DSD 的形式重新严格调音处理恢复到了原装的黑胶味这样的一个歌声声音呢也就更加的优美人声更清晰这张专辑当中诞生的最著名的歌曲就是《饿狼传说》了其实紧接着《春风秋雨》和《来来回回》这样的抒情歌曲在当时呢也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只有你不知道》这样的一首情歌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这个企鹅呢叫做麦哲伦企鹅麦哲伦企鹅当然是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发现的在乌斯怀亚以及彭塔阿雷纳斯附近的企鹅岛呢我们主要看到的就是麦哲伦企鹅福克兰群岛上其实也有分布但是跟邻居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非常优雅非常高贵的王企鹅相比呢有些人说哎，从王企鹅过渡到麦哲伦企鹅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习惯好像颜值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除了这五官上跟王企鹅相比相对来说往外分一些然后颜色呢也是非常不均匀之外身上也有着一圈一圈不同的纹路看过照片或者是到现场看过的朋友说呢感觉好像麦哲伦企鹅像是在泥巴堆里刚刚嬉戏完以后站起来的那个样子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特色永远的那么不羁永远的那么自在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你也是吗有的时候在旅行过程当中好像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会怀疑哎，旁边的人是不是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是的话那种默契感或者那种安全感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把下班走在路上看着人潮流打着电脑提着背包感觉有点冷清睡在家等着我给我一杯温的水谁也和我一样到家 苏苏苏运营的你也是吗？在今年呢，苏运营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听到五六首作品了，这些作品呢都是在他创作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灵感的佳作。比如说你也是吗，是有一天他在朋友家玩完之后回来，走在路上看到很多下班的人群，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间就设想到下班人群他们的一种状态，他们的一种感受，然后一天的疲惫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出口，他就带着这样种种的想象然后写出了你也是吗。歌曲当中容易有很多的共鸣感啊，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寂寞的感觉，比如说有一点点的冷清，下班之后有一点点的疲倦，然后渴望回家有一杯温的水，怎么样，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说和影子至少是亲密的状态，你也是吗？这是来自于苏运营的一份思考。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产生出一些自己的灵感或者说一些自己的表达的时候，你在跟对方一起聊，发现他的表达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一刻应该欣喜感是非常强烈的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马可罗尼企鹅，比如说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可罗尼企鹅眉毛非常有特色，黄颜色的，然后很高调啊，长得也是比较凌乱，很长的眉毛，像极了打扮很时髦的花花公子。你会说，哎，你看这个企鹅长得太浮夸了，它非常浮华，非常高级的样子。对方说，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而这种浮华的企鹅呢，就叫做马可罗尼企鹅。马可罗尼企鹅主要分布在亚南极岛屿上，南乔治亚群岛也有它们的繁殖地，南极半岛当然也有分布，但是不多。我们只可以在一群帽带企鹅的繁殖地看到过那么一两次，其实很好认啊，就是它们有一个黄色的眉毛，这个黄色的眉毛长得非常的长，特别是两个角竖起来非常的长，像是有一个叶子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眉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很酷， Dragon Bowman 的嗓音真的是哇，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太厉害了，用 awesome 来形容。这首歌叫做 Inconstant Man。 I've been a victim of some sorry circumstance that was committed by somebody else's hand, and only heaven knows how I've ended up so broke. I ain't guilty but I'm left here in the stand. It's not my crime.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that I'd be fooled? And the sweetest kiss could ever be so cruel. I could always let it go, but it's out of my control. Now I'm right back here still holding on to you. It's not my crime.Learning from wanting to needing, you caught me, I'm bleeding, this heart keeps on beating for you. It's not my crime, so why do I have to pay? I'm doing time, this feeling I can't shake, I'm lost in suffering.Nothing my heart don't understand. It's not my crime. Why do I have to pay? I'm doing time. Feeling I can't shake. I'm lost in suffering. Nothing my heart don't understand.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影片《廉政风云》日前在北京召开首次发布会，正式宣布定档2019年2月5号大年初一上映。不久前，国庆档冠军《无双》以高口碑和高票房证明了香港电影的品质与实力，而此次《廉政风云》则是《无双》与《窃听风云》班底合体的又一力作。从《无间道》《窃听风云》到《无双》，麦兆辉、庄文强和金牌监制黄斌这个铁三角组合已创下许多奇迹。如今在《廉政》风云中三人再度合体，令人期待。发布会现场，导演麦兆辉透露，《廉政风云》是自己2003年起就想做的一部影片。电影《廉政风云》讲述了香港廉政公署一桩重要案件证人出逃澳洲，而负责案件的调查员需想尽办法将其找回，却不料在证人即将回港之际，整个事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发布会现场曝光了首支预告片，预告最后以刘青云一句打老虎结束，将反腐永远在路上的主题传递出来。影片的出品人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在谈及影片选择春节档的理由时表示，春节档对于电影人而言是梦寐以求的档期，这么好的档期一定会有很多对手，廉政风云选择在大年初一上映是因为我对这部电影非常有信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伴随着这样好听的音乐，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你全部该带的行李，注意戴好帽子、手套和羽绒服，我们出发。 在我的胸怀，峰回路转，如此纠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越过千山万水，已忘记疲倦的我，向往的城市也都为淹没，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 里面唱到，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真的过去得很快啊，转眼2018年也要结束了，2016年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呢，张信哲带来一张专辑，叫做《歌时代》。顾名思义，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演绎了不同时代当中的不同的好听的经典的名曲，其中大概含录的有，比如说有王力宏、有卢冠廷、有许常德等等很多著名音乐人他们的代表作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回》呢，也是一首翻唱。如果你有听过原版的话，原版是一首带着嘶吼和呐喊的摇滚歌曲。所以一开始张信哲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很意外啊，说没有想到这个信哲会演唱这样的一首摇滚歌曲，也很期待他会是一种怎么样的表达。在这首歌曲当中，听见了张信哲的那种热情的唱腔以及坚定的态度，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文青摇滚的风格。也就像张信哲对于音乐和人生的态度，永远是属于另一类的叛逆。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到南极，认识很多有趣好玩的企鹅宝宝们。前面呢，我们认识到这眉毛长得非常特别的，就是整个形状像叶子形，就摆一个耶那个一个手势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颜色是黄色的马可罗尼企鹅，也被很多人称作是浮华企鹅啊。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企鹅呢，叫做跳岩企鹅，算是马可罗尼企鹅的近亲，但是眉毛呢却并没有马可罗尼那么嚣张。它们的眉毛是呈一个，把三个指头去掉大拇指和小拇指，这三个指头伸开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呢，颜色是属于浅绿色，眼睛呢也是属于浅绿色，像是戴了一个浅绿色的墨镜一般，还是今年比较流行的那种镜片非常小非常薄的那种墨镜。跳岩企鹅的发型呢非常的突出，它们的发型就像墨西哥发型一样，一根一根炸裂的非常的狠。在福克兰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我们可以看到跳岩企鹅的繁殖地，那里呢是一片陡峭的悬崖，而跳崖企鹅呢就在崖壁上去筑巢繁殖。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始终想不通他们是怎么从海里面跳上这么高的一个悬崖的，所以可能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吧，给他们取名叫做跳岩企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经典作品呢，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马戏团。既然搞不懂他是怎么样从海面上跳到那么高的悬崖上的，就当作是马戏团的表演吧。这首歌曲的旋律也很优美，很自在。 霓虹就快亮起来，彩色的烟火一展开，流浪的等待。 金海心演唱的马戏团，做一下更正哈。金海心的这首马戏团呢，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金海心》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不是首张专辑。当然是邀请到了很多著名的音乐人进来。原本呢，金海心也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但是因为他变成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才先去挑选别人写的歌曲。最终呢，他从200多首歌曲当中挑选出了11首。而更特别的是，他把全部的心思花费在改这些歌曲上，他要把节奏和旋律全都改，最后导致自己没有时间去改自己的歌曲，也就放弃了把自己写的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想法。金海心同名专辑当中诞生出来的大家最熟悉的歌曲就是《悲伤的秋千》了。11:44，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短很短的休息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王心凌出的新歌《迷失在青春的咖啡馆》之后，又有一首新歌正式的出现，这首歌曲叫做《爱的重量》，也会收录在他的专辑《Cindy Love to Sing》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听看《爱的重量》什么样的感觉。 失去的瞬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天空漂浮的雨像你一样自由，给我一个秘密，好美丽，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看烟火的绮丽，我不 美丽的故事教会我懂事，这到底是不是最美好的事情？可能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吧。阔别三年，森蒂王心凌再度出发。爱的重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既是某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会收录在他个人的第12张专辑《Cindy Love to Sing》爱心灵这张专辑当中。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创作者跟心灵他们的脑海当中浮现出了很多的场景啊，比如说有在河堤旁追逐，想要追回失去的很多回忆等等，这些场景堆叠呢，让他们很舍不得放手，想要重来。但是现实是，你只能是微笑的放开这样的一种状态。经过时间的磨练，Cindy 呢也是演唱方面变得更加的沉稳，诠释歌曲方面呢也是显示出更加的大气自然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当中呢，也让很多人觉得哎，好像对于王心凌重新有了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期待这一张专辑当中他会有哪些不同的表现。而他本人呢也是自己表示过说，这张专辑他个人很喜欢，收录的歌曲呢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全新的尝试，大家值得期待一下吧。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见到的企鹅呢是帝企鹅，还是回到我们的南极哈，传说中的终极存在，也是唯一一种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企鹅。要论企鹅宝宝的颜值呢，帝企鹅可以说是宝宝当中的第一位。看了这么多关于南极的美景和趣事，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那边好好的转一转，感受一下不同的状态。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森蒂的一首情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情歌来自于黄小琥。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不一样的感觉的变化。如果说森蒂是甜甜的，黄小琥是不是一杯红酒窝在沙发里。 万重山云雾中飘飘荡荡，再见你，再见爱，再见了故乡。颠簸中左顾右盼，唯一不变的是依然的倔强。回首不堪，往事虽又浓转淡，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沿着伤却流露假装，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其实我不会面对，其实我不忍离去，留住这心碎眺望未来，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回调关心心爱的行，为着你的梦来换阮心内的孤单。回首不堪，往事虽又浓转淡，想见你也许是奢侈的愿望，沿着伤却流露假装，或许你已经将过去全都遗忘。其实我吧我不忍离去，留住这心碎眺望未来，只因我做什么都不对，回调半心爱的人，回调你心爱的家，